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1116集，搭救。林业火一闪身没了，小梁子跑出去左右看了看，也追着林业火去了。林业火按照无杀大师的吩咐往东一直追，果然穿过一片林子，到了另一条官道上，就感觉有一股内劲夹着风而来，速度极快，似乎是个高手正在狂奔。火凤才不管是什么人，他师父让他拦就拦住呗。于是他往官道上一站，双手一挥，一股内劲朝着那个迎面而来的方向就扫了过去，地上瞬间尘土飞扬，同时一个人影出现。对方大概也没想到会突然出现人挡路，而且林业火内力极高，无风掌的内劲打乱了对方的轻功，如果不停下来提着一口气稍乱，可能会受内伤。被迫停下脚步，两厢在官道对峙，林业火抱着胳膊打量被自己拦下来的人，就见来的是一个黑衣人，蒙面就露出一双眼睛，肩膀上扛着个布兜子，那兜子还不小。火凤一边眉毛就挑起来了，看打扮就好可疑。 你我无冤无仇，行个方便。 你样子有点可疑，兜里装的什么？ 黑衣人本能地侧过身，阻挡林业火望向那兜子的视线。 与你无关。 火凤本来也搞不清楚大和尚让他拦住这黑衣人干嘛，而且的确是井水不犯河水，不过嘛，对方刚才本能的一个遮挡动作就让林业火起了疑心，那兜子里什么东西。正好奇，突然就见那兜子动了一下，林业火一惊。 哎，活的。 火凤就侧着头开始望，那兜子大小装下一大人肯定不够，装小猫小狗又似乎嫌大。琢磨了一下，林业火一拍手：“ 哎呀，你是管小孩的是不是？” 黑人脸色突然一寒，一闪身，林业火就见身边黑影急速而过，心里倒是吃惊：这什么来头？轻功不错呀。不过想从火凤身边过去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，林业火往后一仰，伸手一把拽住那布兜子，就听到刺啦一声，那黑衣人往前，林业火往后，火凤手上一使劲，那布兜子再结实也经不住这么拽，破了一个大口子，就见里头一团白乎乎的东西被甩了出来。 我来了。 林业火和那黑衣人一人一手拽着半个布兜子，退开两步就看到斜刺里一个黑色的小小人影窜了出来，冲到他们中间扑向那个飞到半空中的白色一团，一把接住。那黑衣人抬手就要抓萧梁，林业火的手也到了，挡住了那黑衣人的手，两人就打了起来。小梁子在半空中抱住那一团之后，莫名感觉搂着挺熟悉。林业火跟黑衣人交手的同时，内力往外一扫，将小梁子扫了出去，以免他落到附近被误伤。小梁子飞出老远，抱住那一团落地，才发现自己抱住的是个白色柔软的布包，里头似乎是个小孩，正呜呜叫着挣扎。小梁子将布兜子绑着的一头扯开，就见里头一个圆乎乎的脑袋钻了出来，呼一声喘气，那样子闷坏了，声音耳熟。小梁子低头一看，钻出兜子的人，那人也看他呢，两边一对上眼，小梁子倒抽了口气，眼前被装在兜子里闷的小脸通红的正是他家锦儿。 锦儿，小梁子。 小梁子张大了嘴，小四子立刻扑个满怀，眼泪汪汪。萧梁愣了半晌，搂着吓坏了的四子直跳脚，对林业火吼： 伙计，别让他跑了。 林业火这会儿眼色也变了，一甩手里的布兜子，冷笑瞧那黑衣人： 这下可不是无冤无仇了啊。 小四子是怎么被抓走的呢？话说当时他正坐在西谷路背上往城门外望，就感觉咻一下一阵风过，等明白过来，自己正以极快的速度飞出人群。出了人群之后， 进了一个小巷子，小四子看到了一个黑衣人正抱着自己，还没来得及哼哼一声，就被塞进了一个布兜子里，然后他被闷在里头颠啊颠的，再后来就被人救了，钻出兜子一眼看到了小梁子。小梁搂着小四子，边拍边安慰，知道他肯定吓坏了。小梁子想想也后怕，要不是这么巧这个时候经过，而且无沙大师警醒听到了异样让他们来拦阻，他家锦儿可能真的就被人抓走了。那黑衣人一见被林业火阻拦，就知道要从他手上再抢走小四子可能没那么容易，这里毕竟开封府的地盘，耽误久了难以脱身。于是啊，那黑衣人一转身就要跑，林彦火身形一晃，抬手往反方向一扫，那黑衣人刚刚窜入路边的树林，突然就听到哗啦两声响，两边的树木往前方一弯，形成了一个弓形。那黑衣人微微一愣，当意识到不好的时候猛地往后一退，但几乎是同时，那些树砰一声朝他弹了回来。黑衣人双手合十挡了一下，但还是随着那股巨大的力量往后跃出，落回到了官道上，林业火正等着他呢。火凤对萧良一摆手，示意他后退几步。小梁子一搂小四子，往远处退了十来步，那黑衣人落到林业火眼前不远处后也未做停留，纵身往反方向逃跑，此人轻功甚高，动作奇快。林彦火也不去追他，抬双手在空中绕出一个圈，随着他的动作在他四周围形成一个球形的内力圈，被内力带起的飞沙走石都朝着中间聚拢，沙石和树叶绕着圈不断的打转。那黑衣人也被包在了那个内力球里边，他想往前突围，但是接近那个球边缘的时候，他身上出现了刮伤的痕迹，那些绕着圈不断打转的沙石和树叶此时都像是飞转的利刃一样。黑衣人微微皱眉，回头看向林业火，火凤对他招着手，黑衣人双手背到身后，手腕一翻，抽出两把弯刀来握在手中。 弯刀。 小梁一边护着小四子，一边看着那边的战况，有些纳闷，这种弯刀只有西域的边民才会用。林烟火并没带着破天剑出来，不过他也不在意，大致打量了一下对方的弯刀。对方看闯不出去，唯一的方法就是跟眼前人一战，于是一躬身，以极快的速度朝着林烟火冲了过来。小四子有些紧张，这个人看起来好凶悍，萧良也摸下巴，看着像个杀手的样子。那黑衣人几乎是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冲到了林业火眼前，快到小四子都没看清楚，小梁子撇嘴嘟囔了一句： 切，真当火气就会臭美啊。 随着萧梁的话音一落，几乎是那黑衣人冲到林业火跟前的同时，就见眼前突然红影一闪。那黑衣人猛地后仰，他心说什么东西护自己一脸，等被拍到了才明白过来是红色的沙，一抬头就见林业火刚才只是一甩一摆。小四子眨了眨眼，也不记得害怕了。 小林子甩一摆的动作好帅气， 也要伙计的一摆够招摇才能甩得起来。 火凤一摆甩了对方一个措手不及之后，脚就迎面踹上去了。黑衣人猝不及防，谁会在交战的时候甩人一脸一摆？再说了，这衣服什么款式？裙子不像裙子，外袍不像外袍，那么大一朵甩开跟朵红莲似的，究竟什么款式？以火凤的速度，自然不会给黑衣人那么多疑惑的时间，这大部分的腹诽都是那黑衣人被踹飞出去的时候想的。那黑衣人背部着地之后，双脚一踹地面，腾空跃起，落地之后擦自己的脸，蒙眼的布也被踹歪了一些，露出了大半个鼻子的部分。林业火也挺损，照着鼻梁骨踹了，对方鼻梁都青了，脸上还被踩了一脸的土灰。林业火瞬间明白了展昭开打就踩脸是一种什么心态了，看着对方脸上的鞋印，莫名的一阵舒爽。那黑衣人刚才显然是毫无防备挨了一脚，林业火也没用多大内力，这脚挺疼，但不伤要害，无非是勾起了他的怒火。 黑人双手一转刀把，跃起老高，朝着林焰火砍了过来。 小梁子，他姿势好奇怪。 萧良也点头，一般人使用双刀砍人的时候，就算是弯刀也多是朝着中间来的，但是他却是侧着身子朝一个方向而去。 这什么意思啊？ 林焰火看到他的动作，微微的移动嘴角，猛地往后退了一步，在他退开一步的时候，就见黑衣人身子一拧。 啊！ 萧良叫了一声，明白了对方的意图，这是为了转起来后手偷袭。果然，就见那黑衣人在空中一拧身，双手一甩，整个身体转了个向，双刀就画出一个弧度，朝着林焰火就由下往上劈了过去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